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第5届老舍戏剧节在本月开幕，演出将会持续到年底。中国歌舞剧院复排的歌剧《江姐》目前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国家博物馆第2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目前正在国博展出。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年第5届老舍戏剧节，目前正在北京举行，以与时代同频和人民同心为主题，设置了剧目展演、主题论坛和戏剧茶馆这三大板块，将上演20多部国内外的戏剧佳作。老舍戏剧节创办于2017年，今年的戏剧节首次设立了天津分会场，也首次引入了沉浸式戏剧的新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戏剧节还引入了来自7所高校的7部戏剧作品，包括中央戏剧学院的《浮士德》悲剧、北京师范大学的《家》。2021年的第5届老舍戏剧节将会贯穿整个秋季，将持续到10月底。由中国歌舞剧院创排的复排版歌剧《江姐》目前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并将持续到8月30号，这也是庆祝建党百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之一。复排版的歌剧《江姐》由中国歌舞剧院院长陶成担任艺术总监，王小英担任总导演，女高音歌唱家尹红媛等担任主演。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由严肃编剧杨明、江春阳和金沙作曲，在1964年的9月份首演，轰动了全国。复排版将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加强民族器乐和交响乐的相互融合统一。芝芝创物国家博物馆第2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目前正在国博展出，将持续到9月24号。展览由国博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展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向全国征集遴选和特邀的近270组作品。展出的工艺美术作品坚持新手合一的创作理念，关照栖居地环境和民族习俗等特质，融合了新技法、新材料和新创意，既注重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又注重现代美学的艺术表达，全是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包括了雕刻、漆器和纤维工艺、玻璃制品以及传统金属工艺等多个门类。我们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国奥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有很多的业主家中啊，一到了下雨天气就出现了严重的漏雨，十多年了一直都没有解决，他认为这和大部分楼顶加盖建筑是脱不了干系的。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记者8月24号下午跟随业主王先生来到国奥村小区，在负一层地库中，王先生指着地面告诉记者，近10年来，一到下雨天，楼内就出现渗水、漏水的现象。 你像这个地方啊，外面下大雨，这个里面到处都是水。 据王先生介绍，小区大部分楼都有类似现象，这让业主们不得不怀疑漏水与大部分顶层业主在楼顶又私自加盖了一层建筑有关。 危害就不用讲了，加盖的它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它就会造成这样。 随后记者跟随王先生来到家中，站在窗边可以看到对面几栋楼的顶层都加盖了一层。王先生告诉记者， 上面加盖的基本上全都加盖了，底下有多大上面就有多大。 王先生指着家中阳台天花板漏水的痕迹告诉记者， 窗帘这是漏水漏的，现在至少有落实了的是1/3的户是漏雨。 记者从国奥村西区一直步行到东区，沿路看到几乎所有的楼顶都多出了一层加盖的建筑，然而这样大面积的加盖建筑却在小区内存在了10多年。那如此大规模加盖楼顶建筑的做法，10多年了，属地部门是否知情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国奥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他是不是违规加盖，我觉得您得找城管。 记者又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奥运村街道城管执法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核实后再给记者回电。与此同时，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奥运村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核实后反馈记者说， 属于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不是现在新建的那种违建。 历史遗留的违建就不需要拆除吗？ 那这您得问问城管队， 他们说给我回电话一直没有回。 面对如此僵局，业主们十分无奈。王先生告诉记者，业主们普遍认为顶层加盖危害重重，然而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漏水与顶层加盖建筑有关，因此一直无法追责。那楼体漏雨与楼顶加盖建筑是否有直接关联呢？记者也就此询问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石，他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既有的楼盖上面加一层呢，他要把这个保温层啊、防水层啊要铲去，你加盖的这个建筑它得需要再做防水，你要是违法建设的话，它的防水肯定不如正规的这样的设计施工做的这么严密，因此呢很可能就在被它破坏的这个防水层部位呢产生这个漏水。那么如果你确认是违法建设，那首先这个应该是拆除，其次再来解决技术问题。 近日，家住在房山区长阳镇的谭女士打进了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宝富盛家园小区里面建成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但是卫生服务站建成了以后却一直都没有营业，这让附近有看病需求的居民是非常着急。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谭女士告诉记者，她所住的小区附近一直都没有医疗机构，这让急需看病的她期盼着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尽早开放。 她原来说，就因为北京医保局没有批那个医保，就不能开。现在呢，批了医保了以后呢，刚要开吧，这疫情又反弹了，他们又得等了。 那谭女士所说的医保权限审批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记者致电北京市医保局询问审批进度，工作人员表示， 问一下我们医保中心吧，现我们现在都是协议管理，就是医保中心跟各个那个定点机构签医保服务协议。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的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询问了房山区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社区卫生站开不开业跟他有没有医保这个没有关系，他只要有卫生局批的职业许可证，他就可以开业接诊啊。 既然如此，那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什么迟迟没有投入使用呢？记者又询问了负责管理卫生服务站的长阳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这些天正陆续往轮廓搬东西呢，应该下个月医保现在也没下了呢，只能是先自费了。 近年来医疗改革从公立医院下沉到基层，今年8月20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通知，确定8个基层医改试验区。虽然试验区只有8个县市，但不只局限于这8地，国家卫健委要求其他省份可结合自身实际，选取本省份试验区，参照指导方案开展建设。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致力于基层卫生健康领域的建设。希望在此背景之下，房山区长阳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早日开放，惠及群众。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世界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5000年的胸怀， 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标准。新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